新华保险，怪人生每一天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治动了废黜皇后的念头，却被武则天轻松化解，还除掉了与自己作对的官员。在武则天面前，李治真的如此无能吗？关于李治，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，虽然他任内唐朝版图继续扩大，人口和生产力较之贞观年间都有所提高，但是对他的质疑之声从古到今没有间断过。新唐书更是把李治写得很无能。李治是不是真的很无能？其实未必。有学者研究表明，李治并不是现有史书所写的那般无能，他的事迹可能被人改动过，而受益改动的正是他的皇后武则天。武则天想用修改史书的方法表明，一直以来他都比皇帝李治优秀，后来他开创属于自己的王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历史由胜利者书写，向来都有这个功能。或许正是由于新唐书的影响，电视剧《大明宫词》里曾经有这样一个桥段，太平公主来看望父亲李治，父女之间有一番交谈，李治有一句台词非常经典， 现在我连改年号这样的事情都不过问了。 一句台词就将一个无能皇帝的形象跃然于电视荧屏之上。其实李治是仁慈而不是无能，他对舅舅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的无情，是因为收回相权维护皇权的需要，而他对武则天的听之任之，则是因为除了武则天，他再也找不到可以信赖的人，要么信赖大臣，要么信赖宦官，要么信赖以皇后为代表的外戚。 李治在这场三选一中选择了皇后。令他满意的是，皇后已经将自己的四位哥哥自动清理干净了，将来即便太后干政，或许外戚势力也没有那么强大了。生于后宫，长于妇人之手，八岁丧母的李治可能有一种很浓厚的恋母情节。武则天之所以能够走进李治的生活，是因为武则天比别人更懂得李治的心。武则天在李治面前既是皇后又是姐姐，同时还有部分母亲的角色。不管李治承不承认，终其一生他对武则天都很依赖。正是因为这种依赖，让李治与武则天的夫妻殿从最初的李治做主，逐渐演变为武则天做主。一旦形成了习惯，李治对这种情形便习以为常了。如同一个长期妻管严的人，当别人为他的处境愤愤不平时，他自己却泰然处之，每天下班急匆匆地往家里跑，美其名曰回家晚了，怕路上有女流氓劫我。别人如果问他，你这样憋屈吗？他说，憋屈什么，我很幸福啊。李治与所有妻管严的男人共勉。时间走到公元683年，李治接近了生命的终点。这一年李治的病情又加重了，头部一直昏眩疼痛，眼睛已经看不见了，心中的痛苦不言自明。御医秦明鹤想到了一个方法，针灸。秦明鹤仔细分析了李治的病情，他发现如果用银针在李治的头上扎出血来，或许病情就能大为减轻。不过这个方法还是有些冒险，武则天不太同意。《资治通鉴》上的说法是，武则天压根儿不想让李治痊愈。其实不至于，一个患病的李治，对于武则天而言，与那两个软弱的儿子一样，都是可以掌控在股掌之间的。之所以不让用银针扎头，是担心其中的风险，可能是被病痛折磨得太久了，也可能是病急乱投医。李治同意了秦明鹤的治疗方案，他说，不妨试试看。秦明鹤小心翼翼地用银针扎了李治头上的百会穴和脑户穴，然后紧张地看着李治的反应。李治眨了眨眼睛说道，哎，朕好像又能看见了。李治以为这是针灸的力量，其实呢是回光返照。回光返照的李治最大的心愿是从东都洛阳回到长安，他想在长安走完自己的人生路。李治从长安登上天子之位，开始天子的旅途。现在旅途快结束了，他想回到旅途的起点。如果李治顺利回到起点，或许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圆。然而他的愿望没能实现，人生的缘没有画完，而与人生的圆满更是相去甚远。在针刺出血之后，李治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，便下诏令太子李哲监国。李哲李显被喜封为英王后，赐名为哲，还有裴炎、 刘景先、郭正一共同辅佐朝政。公元683年12月4日，李治下诏更改年号，之前为永淳二年，之后为弘道元年。年号的更改表明，李治多想再活一年，哪怕只有一年。然而天不假年，别说多活一年，连一天也不行。当天晚上，李治在东都洛阳去世，终究没有能够回到人生的起点。从此之后，他的名字不再伴随着他的身体出现，而是出现在皇家祖庙之中。李治的庙号高宗。李治去世之前，裴炎被召进宫中接受临终遗诏，辅佐下一任皇帝李哲，裴炎也就成为李治唯一的托孤重臣。后来的结果表明，跟长孙无忌、褚遂良这些托孤重臣相比，裴炎忠诚有余而能力不足，而这一切正是李治一手造成的。倘若当初不是一味地压制宰相权力，过度依赖武则天，何至于在他身后连一个管用的托孤重臣都找不出来呢？天道有常，自作自受。在裴炎接受遗诏的同时，太子李哲和武则天也接受了遗诏，诏令李哲于灵柩前继位，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定时，一并听任武则天裁定处理。如果我们将遗诏进行一下梳理，会发现李治真正托孤的不是裴炎，而是武则天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李治可能会想到太后干政，想到吕后干政的一幕在唐朝上演，想到武士外戚群魔乱舞，但李治已经无能为力了，一切的一切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，他只能听天由命，身后的事一切只能看天意了，他已经无能为力。他与所有过世的人一样，身子已经入土，无论生前的权力有多大，他都无法修改别人为他写好的悼词。或许在李治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声音，亲生母亲终究不会坑害亲生骨肉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公元683年12月11日，李哲及李显在洛阳登基，成为唐朝历史上的第四任皇帝，同时也是第七任皇帝。他的弟弟李旦 则在后来成为唐朝的第六任和第八任皇帝。这一切都是武则天惹的祸。李哲登基之后，军国大事均由武则天裁决，这在大行皇帝遗诏中有明确指示，武则天当仁不让，李哲也没有表示反对，因为长期以来李哲已经习惯了母亲当家。不久之后，受先帝李治信任的裴炎出任中书令，刘景先出任侍中。无论李哲是否真正当家，至少宰相班子已经就此建立。然而谁会想到，李哲这位唐朝第四任皇帝的任期居然只有50几天。为什么李治寄予厚望的李哲只干了50几天呢？因为在这50几天中，李哲办错了2件事情，还说错了一句话。李哲办错的2件事都与升官有关。第一件事是给岳父韦玄贞升官，第二件是给乳母的儿子升官。2件事都办得很离谱。韦玄贞便是后来臭名昭著的韦皇后的父亲，李哲正是因为他丢掉了自己的皇帝宝座。李哲登基之后便忙着给韦皇后的父亲升官，这一升就是扶摇直上90000里。韦玄贞原本只是蒲州参军，品级正九品，相当于现在的正股级。经李哲提拔，韦玄贞升任豫州刺史，品级从3品，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。这从正股级到副部级，其中的跨度有多大呢？一般人如果经历这样的飞跃，估计会在家里偷着乐好几天，一直乐到下不脱臼。然而就是这样的飞跃，韦皇后一家还不满足呢，他们还想飞得更高。李哲想了一下，还想再飞高点，那就弄个侍中干干吧，反正也只是正3品，正部级。从正股级到正部级，别人奋斗数10年都未必如愿，而韦玄贞几乎马上就要实现了。与此同时，李哲还想回报一下自己的乳母，打算委任乳母的儿子为5品官员，相当于现在的正司局级。两项火箭般的任命交给宰相班子去讨论，李哲认为宰相班子马上就会同意，没想到中书令裴炎却坚决反对。反对的理由很简单，韦玄贞刚从参军提升为刺史，现在又提升为侍中，这也太快了。另外，陛下乳母的儿子于国家没有功劳，一下子委任为5品官员不合适啊。李哲压根没有想到会遭到裴炎的拒绝，他感到面上无光，便脱口而出说了一句令他后悔终生的话：朕就算把整个帝国送给韦玄贞又怎么样，何况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中。有些话可以随便说说，有些话一辈子也不能随便说，即使是说梦话。说话随便的李哲没有意识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向自己袭来。他以为自己已经贵为95之尊，难道连委任谁做官都说了不算吗？或许不久裴炎就会想清楚，颠颠的来向自己汇报任命发布的情况。公元684年2月6日，裴炎真的来了，不过他不是一个人，与他一起来的还有武则天以及御林军将士，另外有文武百官。裴炎将李治的胡话 报告给了武则天。武则天一下子抓到了把柄，她要动用自己的权力。李哲还端坐在皇帝宝座上，武则天示意裴炎宣读罢黜李哲的诏书。李哲一听当即惊呆了，母后这是要干什么？罢黜的诏书一会儿就读完了，李哲的皇帝之位即日起作废，本人废为庐陵王。李哲不知所措，武则天命人上来将李哲拉下皇帝宝座，李哲拼命的挣扎，为自己做最后的辩解，朕有什么罪？武则天高声呵斥道，哈哈，有什么罪？你都要把帝国送给韦玄贞了，难道还没有罪？该，谁叫你大嘴巴？从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来看，裴炎这个托孤大臣干的实在不怎么样。先帝命你辅佐皇帝，可不是让你来拆皇帝的台的。如此荒唐的一句话，怎么能够报告给太后呢？难道你不知道太后早已虎视眈眈？扬善于宫廷，归过于私事，这一点裴炎没有做到。不过说到底还是李哲太荒唐，不仅让岳父火箭式提拔，而且说话不经过大脑。综合评定，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低能皇帝，比他的父亲李治都相去甚远，比爷爷李世民呢？千万别说你是他孙子。李哲被废黜一天以后，李治最小的儿子李旦登上了皇位。不过他这个皇帝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傀儡，他被勒令不准过问国家事务，所有国家大事由武则天一个人说了算。公元684年2月15日，意味深长的一幕在大唐王朝上演。这一天，武则天为皇帝李旦举行了册封仪式。实际上，李旦在八天前已经是皇帝了。耐人寻味的是，武则天派去册封李旦的正是礼部尚书武承嗣，他另外一个身份是武则天的娘家侄子。让自己娘家的侄子为当朝皇帝册封，武则天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当武则天将现任皇帝李哲拉下皇帝宝座，转而册立李旦时，很多大臣已经看出了武则天的用心。果不其然，武则天想要建立五姓七座祭庙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，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 想，马背要马背要生命的摇篮，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沐浴，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。草